什么我的脑袋空空，肚子也有一点饿？是不是太久没有看到无聊下流的节目？坐在沙发上打着吃播，感觉心跳变好慢。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。 没有你好难过，虽然我有十亿颗榴莲，可是没有用。

分手已有多年，

天太冷太冷，也许心思真的等上天的承认。

许白天隐藏了太多感觉，也许让人渴望倾诉，以为真实的眼人不该像从前。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